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22: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23号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沉默没有光临，所以第一首歌不再是那一首啦。 一片片想摘下放你胸前，你是我梦的延长线。城市倒映着你脸，才发现从没想过会有没你的那天。这蜿蜒的时间，那一起磨旧的鞋，有脸才不怕走更远。为什么还要诺言，你跑向我的身边，下一秒就能到永远。 每个牵手感觉，原来回忆到

起你了，想起花开了，单纯的快乐不必选择，未来如何现在不急着预测，自然而然就够了，牵手走过 《铁杵风铃》是蔡淳佳的，他的声音总是很干净，而且不会给你任何负担的，就让你把一种感觉一下子融进了自己的故事里。今天晚上是我独自陪伴你，而且也在新浪韩立微博上与你分享了一段我看过的觉得很有感触的话语。当你修炼到足以包容所有生活之不快，以宽容之心向后看，以希望之心向前看，以同情之心向下看，以感激之心向上看时，你就站在了灵魂的最高处。当你能够忘记你的过去，看重你的现在，乐观你的未来时，明白成功不会显赫你，失败不会击垮你，平淡不会淹没你时，你就站在了生命的最高处。 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火太凶，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 想做，都有我站在这里中，你留下很多，管我面对寂寞，寂寞不重，就是爱太浓，我会好好过，但你回头看到的一定是我，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我会好好过，等你再爱我，想有或想做， 像棉花糖温暖里融化，我的天堂都画在你手掌，默契是无声的情话，一起晒月光，一起煮热汤，一辈子你就是我的梦想，落日的余晖拉满了阳台，有你 聚散，让 一起晒月光，一起煮热汤。来自范玮琪演唱的《天空下》，还有之前那一首李玖哲的《我会好好过》，这都是新年新的气象，新的心愿。把你的烦恼放到天空下，就会变得很渺小。天空下，如果放在月光下，那就更是微乎其微。听这首歌的时候，收到了一位听友的小纸条，我叫你菠萝好吗？听了很多年，才会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看一看每天晚上的直播帖，然后想起那些年你放过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资深听众， 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有些歌虽然是听过很多遍，但是依然会在某个夜晚觉得它最吻合心情，最契合你的感触，所以又会登场。刚刚那一首来自张震岳的《小雨》，想必也是你心头的很爱的歌吧。上半时段，不，应该是第一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在第二时段当中，我将和你分享今天晚上周五版的暖文章。一会儿见。

这个季节气温波动起伏也是正常的，请大家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7年北京人艺建院65周年纪念演出，全年累计上演大小剧目31部，共399场，累计票房达到4840多万元。春节之后，由唐烨导演、王斑主演的《关汉卿》再度上演。4月23号，夏季演出季将正式启幕，内容囊括古今中外各类题材的新老剧目。濮存昕、龚丽君主演的经典外国作品《杨麻将》再度上演。5月11号，去年新排演的《大宋诗》将展开第二轮演出。5月25号起，观众熟悉的李白将再次登台。这部作品和主演濮存昕一起历经20余载，陪伴了几代观众。今年6月12号前后的院庆档期仍然为观众带来镇院之宝《茶馆》。这一剧目的上演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用经典去纪念历史，寄望未来。随后则是两部京味戏《莲花》与《玩家》。非常巧的是，两部虽然都与古玩有关，但却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和主题。最后夏季演出季将由契科夫另一部作品《万尼亚舅舅》收官。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版2月23号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20段。今天晚上众男左皆在休假当中，所以还没有回到直播间。下周一的晚上叶谦会回归，而此刻呢，让我陪伴你吧。不过呢，我们也多出了在第20段可以重温你熟悉的一个环节——暖文章的时间。如果想和我互动的话，可以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 为什么那个人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

那天的风特别大，公交站前两位老人伸着老长的脖子等着车来。外婆刚想唠叨这破天气，只见眼角余光霎时闪过一团黑漆漆的东西，抬头一看，正巧撞见自己的姐妹弯着腰捡地上吹落的假发套。外婆立马扭头假装什么也没看见，等估量着差不多的时候才缓慢回身。只见好姐妹淡定自若，假发完美无差地戴上去了，仿佛刚才惊险的一幕不曾发生。听到这儿，我已经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问外婆，你当时笑了吗？外婆这样回答，再想笑也得忍着，没人相处这时得装点傻，别显得自己太聪明，不然可伤感情了。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显示自己的聪明，善意的糊涂才是人生的智慧。美国亚马逊现任 CEO 贝佐斯小时候曾跟外祖父母驱车外出，为了显摆自己，想尽法子要找机会表现。正巧外祖母在一旁抽烟，他灵机一动，想到一句广告台词，每吸一口烟寿命就会减少两分钟。于是他默默在心里算好了一组数字，得意地拍拍外祖母说，祖母，你若每天抽烟两分钟就会少活九年。他原本以为外祖母会夸奖自己，可没想到车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没一会儿，祖母的脸上已是老泪纵横。外祖父沉默许久，停下车子，郑重地对年幼的贝佐斯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的糊涂比聪明更难。毛姆曾说，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你的炫耀欲，和你此时想要冲出来想要出风头的小聪明。一个人可以很出色也可以很聪明，但你不能太炫耀太卖弄自己的出色与聪明，因为别人未必喜欢。曾经有一位网友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数学课上老师写了道超级难题，一瞬间忘了怎么解，为了缓冲时间理个思路，他就想让学生先起来回答，结果吧，同桌站起来无比自信地说，老师这题很简单的，该不会是你不会做吧。老师一听脸都绿了，吼道，怎么可能不会，我这是在检查你们有没有认真听讲。接着同桌还想进一步揭穿，便自鸣得意地扬了扬手中的草稿本说，那老师你在黑板上把这题做完吧，看是不是和我的答案一样。说完老师当场就懵了，学生的一语道破变成了一语暴击，伤了感情，关系也容易闹僵。与其摆出一副我比你聪明的优越感，不如装个糊涂，留给别人一些面子，看透不说透，反而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睿智。齐白石与张大千都是中国杰出的国画大师，两人相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回张大千画了一幅名为《绿柳鸣蝉图》的画，当中一只大蝉俯趴在树枝枝头，蝉头朝下坐玉飞状，样子栩栩如生。张大千正要将这幅画送给收藏家徐奈林，正巧碰见齐白石在徐奈林家做客。齐白石看了看画，对张大千说，大千先生的这幅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极为传神。不过我以前也画过蝉，那时候刚好遇见一位老农民，便向他请教了一番。据老农说，蝉的头都是朝上的， 极少有朝下的情况。说到这儿，齐白是有点不好意思，说啊，其实我也没亲眼看过，很可能老农说的也不对啊。张大千听后一直挂在心上，后来趁羽化有数人在四川青城写生的机会，特地跑到屋外仔细观察，那时正值盛夏，附近的蝉声不绝于耳，大树上爬满了蝉，而且绝大多数的蝉头都是朝上。回来后，张大千告诉齐白石自己的观察，齐白石听得仔细，却始终笑而不语。此时张大千才恍然大悟，原来齐白石早就知道自己的话中有错，为了顾及自己在友人面前的感受，借由老农之口圆场。从此张大千对齐白石更加敬佩。有人说，糊涂就像一只纸灯笼，明白是其中燃烧的灯火。齐白石指出张大千的错误，既没有故作显摆高谈阔论，也没有让张大千在自己和好友面前失了颜面，而这难得的糊涂就是灯笼外层的保护纸。莎士比亚也曾说过，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笨人。有些话不能说，有些事儿难得糊涂，只有让自己在别人自以为聪明的时候糊涂，在自己将要糊涂的时候聪明，这才是一种难得糊涂的最高境界。《红楼梦》中有一回讲到，鸳鸯与王熙凤为了讨好贾母，故意捉弄刘姥姥，事后两人向刘姥姥道歉，刘姥姥却这样说道，姑娘说哪里的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有什么恼的，你先嘱咐我，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笑，我要恼也就不说了。刘姥姥这番话高明之处就在于难得糊涂。仔细想想，这世间总有一些不得已的事情，无力改变，这要较真起来，反而使情况更加糟糕。所以有时候藏起你的聪明，不张扬不得瑟，就像越是成熟的稻子越是垂下穗子。正如乔布斯所言，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的聪明是真正明智的，要始终保持傻瓜的状态。太过精明，太过算计，往往会错失很多东西，包括友情。电影《无问西东》中有一处这样的细小情节，傻傻憨憨的陈鹏拿着雕刻好的印花飞奔着跑去找王敏佳，却撞见李想握着王敏佳细嫩的胳膊，两人坐在那里深情对望。陈鹏炽热的心在看到这一幕后瞬间崩塌，先是本能的愣了几秒，随即扭头就跑。其实陈鹏并不知道，王敏佳正在亲手教李想怎么针灸，拿自己的胳膊给李想做实验，而这一幕多少让人误会。回去后，王敏佳主动找陈鹏，撅着小嘴儿嘟囔地说，你这几天你怎么都不理我啦？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惹你不开心了吗？陈鹏借工作为由故意说，保密工作上面不给说。这时站在陈鹏背后的王敏佳脸上又展开了那灿烂如花的笑容，他的焦虑被陈鹏的一句话就给化解了。其实陈鹏比谁心里都清楚，三个人的友谊比什么都珍贵，为了维护他，我愿意做那个默不吭声假装糊涂的人。模糊处理生活中的小事儿，装一时糊涂，恰恰是最明智的选择。不懂得装傻，凡是过于精明，只会让感情耗散在聪明过头的算计中， 即便发现了真相，戳穿了谎言，其实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人生不必每分每秒都活得太清醒，事情也不必每时每刻都看得太通透，既难为了别人，也困扰自己。有时候难得糊涂，也需要一种智慧，更需要一种大我的境界。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我以为你懂得美，当我看着你，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不要说话。有时候真的需要用一点智慧来让局面和彼此的情绪都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生活中也是，工作中也是，甚至两个人在一起 谈情说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东西，非要较真儿，非要让一件事情变得两个人都看上去面目可憎，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时间到了22:55，这个时段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曲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整听完，那我们可以留到第三时段。今天晚上是韩立独自陪伴各位。听完短文章之后，我会在第三时段和你继续听歌，在这个二月的最后一个周五的晚上。 很长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呢，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23: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23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传统的周五呢，都会是沉默坐在我的左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话题，这样的习惯已经好多年了。但因为现在还是春节假期，对于有一些给自己放年假和这个春节假期连在一起的朋友来说，现在他们可能还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享受他们的假期，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着你，但是还有好的情歌听哦。 在无关紧要的场合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想起你呢，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在无关紧要的场合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的，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我只好夜夜哼情歌，是因为它拥着你了，不想忘是因为你们背影而毫无起色了，是不是还爱着舍不得，也只能哼情歌。 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猝不及防就送你今天晚上的第二篇暖文章。新年伊始，我想有些文章，有些真理，或许会在你全面开工迎接新的事情的时候，在心里给你极大的安慰和一种指引。所以今天晚上追加一篇暖文章，好好经营你的20到30岁。一，学会放手。当你无力把握命运中的某种爱、某种缘、某种现实，学会放手，给自己身心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信心在，勇气就在，努力在，成功就在。二，储蓄友谊。真挚的友谊是人生最温暖的一件外套，它是靠你的人品和性情打造的。在这个年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用心去储存。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竭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常常是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四，懂得音乐。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它会洗涤你的身心，会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全新的投入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它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 悟，避开两种苦。尘间有两种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好在这个年龄还具有一定的资本，我们可以卷土重来。世间最苦的是钟情，如果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情愫，一定要像打扫灰尘一样，把它从新屋里清出去。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智慧。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七，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八，热爱工作。尽管它绝没有喝茶聊天那样惬意，但它检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是我们体验价值和成就所必备的一种内容。一定要全心爱它，它让你大半生有事做，有饭吃。九，善于学习。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它能保证你的记忆力、感悟力。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来源于此。它还能治愈，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这是练瑜伽、做美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十，享受运动。很多人认为自己胖，自己不漂亮，于是就有人拼命地节食减肥、手术美容。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就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去享受运动，享受自然。你的体重就不会因懒惰而上涨，你的容貌也不会因岁月而减少生动，那么你就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住了你的青春、你的快乐和你的健康。当有一天变老了，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小镇安静地住下，早上在巷口看太阳，晚上拄着拐棍儿瞧夕阳。人这一辈子是短暂的，所以要让自己健康着、开心着、幸福着，偶尔还要醉着，享受你的时光。 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飘飘

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我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戊戌狗年第一次重温这首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去经历吧，去做你想做的，去选你爱的，而不是别人眼里正确的。我们自己的一辈子应该为自己而活，就算没那么简单也要去追求。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

次爱上了就不容易点下次，怎能坚强几句爱上所有平凡的女子，也有多少心事不愿人知、哦哦、不用知道你叫什么 这首歌是来自李慧珍和张靓颖共同演唱的《你叫什么名字》。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是指生活中真实的名字，但能够在这些年里有时候会看到你网络上的名字在我的微博下留言，这种感觉也很奇妙。有一位听友问我，你还记得第一个红人吗？难道你现在叫安稳0469吗？拥抱这个夜晚，五月天。 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让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叫我的手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叫我的手紧握， 哦爱，别走，抱紧我，吻我，哦爱。 爱，别走，愿你一生有爱，无论天长地久还是稍纵即逝，无论目光如炬还是忽明忽灭，愿你在寻爱的路上同时找到自我、生活与梦想，愿你在最难的时候想到曾被爱过，依然爱着，便又有勇气了。爱真的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东西，世事艰难，我们好不容易留存起来的那些赤诚，有人却愿意无私地奉献给你，所以当你有爱，请回报以爱。今天晚上这一期的男左女右接近尾声了，同时它也是2018年2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下周一晚上10点，我会和叶谦回到直播间，为你带来全新的男左女右，更加如10年前你第一次听到时的那种场景。时光荏苒，所幸我们还都抱有这颗赤诚纯真的心，夜空中最亮的星，晚安。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